的时候，原来有什么人不敢走，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，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。 想对，反正

次我们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，爱着对方一直到老，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，要怎么面对这问题，说没问题。 你这该死温柔，让我心在哭泪在流，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你不能够。你这该死温柔，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的借口，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。 You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. I cried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. 说好从此不要，说好也不要，缘分已经到此，你不再了解我，不听了，你对了，你一定要走，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。你这该死温柔，让我心在抖泪在流，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温柔，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的借口，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。

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你舍退色后的荒弃，成夕阳染在我身上。千岁的寒还是传说中的城邦，所有倒在山谷里的荒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新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只有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变更要让我闯，一声苍荡荡荡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从来没有一不好的伤，只有最古老的力量。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，在从荒江飞向东方。黄种人来到丽莎，挺起新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只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，一声苍荡荡荡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身上有逆光看不到红色的脸，血红色的血留在失散你的人。你说这是我的愤怒，我说这是我的态度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，只有我们中国人。 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藏在土地里的荒，在从荒江北上东方。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话，一声苍荡荡荒天再上，看我如何做。 初见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魂惊细又何年，心有戏但愿执念，轮回过几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如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层多一年末，一花一树一坛子，前世中爱偏开在迷途，忘前路忘旧物，忘心忘意忘最初，花时间般纠结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有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多一年末， 现在是17:53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品味1033》，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恒悦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悦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悦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如何应对碰瓷案件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接市民群众举报我市辖区多处路段发生碰瓷事件，尤其是在迎宾路、鼎盛街等路段多有发生，上下班高峰期车速相对缓慢，碰瓷者一般是行人或者自行车跟小车意外扑倒在地，不肯去医院做检查，而是直接赖上车主要求赔偿。针对这一现象，三河交警大队郑重提醒您，遇到涉嫌碰瓷交通事故时，应按以下方法妥善应对和如何预防被碰瓷。一、发生交通事故要及时报警，让交警出面协助解决。

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是你的心灵鸡汤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数过绿叶，转眼秋天，季节总在变。想问你的话在唇边，默默被搁浅。爱到忘了昨天，到忘了明天，不期限。注定了生活就是为你绕圈圈，就让我这样吧， 让我再多一天可以陪你一起疯癫。 就这样你情我愿， 再多一天可以陪你一起身边。 就算时时刻刻晕眩， 怎能不晕眩？ 只要你在身边，爱一天多一天。胜过落叶，转眼春天，季节总在变。我问你的话在天边，轻轻被敷衍。爱到忘了昨天，到忘了明天，不期限。的生活就是为你绕圈圈，就让我这样吧， 让我再多一天可以陪你一起疯癫。 就算是一厢情愿， 再多一天可以陪你一起身边。 就算时时刻刻晕眩， 我怎能不 拥抱你在身边，爱一天多一天。上帝知道我多么懦弱， 可我害怕失去你。 快快快快，将所有时间全部都借给我， 要多一天我一天，在这天上人做人。要我一天我一天， 就算只是一厢情愿。 Ooh baby, don't you understand, 只要你在身边， 爱一天多一天。 可以陪你一起过一年， 就算是一厢情愿。 一重重数年，

也并不累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试探你一把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用美丽早已注定，今生就怪我狼狈。一颗心在风雨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是为了分离我想你，一路上有你多一点音乐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爱。